要他努力拥有一片天，有爱朝着他补偿在身边，女人善变爱埋怨。 我不守信用借口一大堆，错了还努力撒谎不道歉，男人强骗。 画面过你过的时间，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，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，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，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，关心多疲倦，梦想还有多远，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，我